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35集，大乱太学。太学门口，正准备进门的庞玉一个机灵，赶忙左右看，他身后哗啦一声，一群高手散开，警惕地四处张望，吓得准备进门的其他太学学生都赶忙让路。欧阳纯华和赵兰刚到门口，瞧见了，也有些纳闷。跟赵兰一起来的还有歌清，南宫季吩咐歌清这几天陪着公主去太学，主要目的除了保护公主之外，也顺便看着点庞玉。庞玉面红耳赤，撵身后那群人。 哎呀，要死了你们，快快快快快，丢死人了。 你也知道丢人。 庞福苦哈哈的看庞玉。 我们不把你囫囵个送来，再囫囵个带过去，太师非扒了我那皮不可。 歌清瞄了一眼众高手，最后目光落到了太学门口好奇张望的天尊身上，立刻呆住。 天尊， 赵兰他们有段时日没看到天尊了，赶忙都跑过来问好。天尊看到一群小朋友自然是高兴的，还跟木头木脑同手同脚跑过来的歌清打招呼。 哟，小馄饨。 歌清立马脸通红，跟个煮熟的瞎子似的。赵兰等人同情地看着他，果然这位大内高手看到天尊就战斗力为零了。欧阳纯华还张罗呢， 哎，考完试我们去码头吧，就有那边好多大船。 赵兰和王琦也是兴致勃勃要去参观新的水军军营。天尊看了看周遭那一大群十六七岁的小孩叽叽喳喳，略感欣慰。 哎呀，好有朝气，好天真啊。不像我家的娃那么早熟面瘫。哼。 众考生排着队进太学，进门前要抖一抖袖子，夫子们也要大致检查一下，确保没人作弊。虽然不似春试秋试那么郑重，但太学的规矩向来是很严格的。不过检查完庞玉之后，那伙高手也要跟着进去，几位夫子就为难了。这时太学里一个老头走了出来，无奈。 哎呀，你们这是又闯了什么祸了，这年头念书都不安生。 众人转脸望去，是太学的院长凌霄夫子。凌夫子看到天尊就上来见礼，庞玉撵那些家臣，包衍也帮着他赶人。 所谓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 众人正在门口磨叽，就听有人说话，调门带点讥讽。 小侯爷平时是做了多少亏心事，考个试都要带一队兵马来护送，不知道的还以为皇上出巡了，不愧是皇亲国戚。 庞玉嘴角直抽，众人八卦的寻声望去，就见来的是长孙启，还有几个平日跟他一起出入的学生。 怎么说话的你？ 赵兰来气，她是公主，这世上基本没哪个公主是不刁蛮的，她说着就要替庞玉出头。庞玉论辈分还是赵兰他哥呢，哪儿能看着妹子在大街上跟个男人吵架，人家可是金枝玉叶，传出去多难听。就拦住他，摆摆手示意王琦他们带他进去。包岩知道长孙启就是来找庞玉茬儿来的，于是也不想节外生枝，拽着庞玉进门了。长孙启淡淡一笑，大摇大摆跟着进门。天尊左右瞧了瞧，最后背着手也溜达进了太学，自然没人敢拦他。 老神仙，去喝一杯吗？我那儿有好茶。 天尊忽然转过脸看凌霄。 我帮你们监考吧。 啊，监考。 天尊美滋滋对身后歌清招着手。 小馄饨，咱俩去抓作弊的。 歌清红着脸一个劲儿点头，同手同脚跟着天尊走，边走边鼓足勇气结结巴巴问了一句。 天尊，考完了，去吃饭吧。 你请客吗？吃饭呢。 天尊深沉状摸下巴，葛青仰着脸，小狗一样眼巴巴看着天尊。 不要吗？想吃什么都行的。 天尊愣了愣，随后伸出双手捧住葛青的脸，搓来搓去，激动状。 就是这样，请我吃饭就应该用这种谦卑的态度。狗狗也满分，呵呵，比我家那个死徒弟可爱一千倍。你俸禄高不高的呀？高的话干脆你养我吧，为师要踹掉那只嚣张的兔崽子。 天尊换完了一撒手，就听砰一声。 哎呀，小将军。 林霄父子赶忙跑过来，就见歌清这会儿躺在地上翻着白眼，一脸幸福状，嘴里碎碎念。 天尊要我养他养他养。 天尊歪着头看地上人事不省的歌清，一抬头，这么巧就见公孙正傻站在院子里。公孙先生忙了一早上，估计也是饿了，这会儿正站在院子里啃个煎饼。天尊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公孙手里的煎饼，又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歌清，摇头。 哎呀，真可怜，早饭恐惧症还没有好啊。 公孙拿着煎饼默默转身走了，决定不趟这浑水，白玉堂家的事情啊，还是留给白玉堂管。城中南安寺别院的门口，展昭就见白玉堂突然往旁边的一堵墙走过去。展护卫有些不解，跟上两步，就见五爷一偏头，潇潇洒洒打了个喷嚏。 打个喷嚏而已，至于吗？ 白玉堂揉了揉鼻子，回头看了一眼太学的方向，有种不祥的预感。拉着展昭的手一起跟来的小四子突然扬起脸看白玉堂，白玉堂跟他对视了一会儿。 怎么了？ 白白今天要破财了。 小四子一脸同情地看白玉堂，白玉堂眼皮子一抖，准备进别院门的阴侯也停下脚步。 破财？ 小四子刚才眼前一闪，看到一个画面，于是告诉白玉堂。 我看到尊尊站在太学前边，太学整个塌掉了，林夫子要你赔钱的。 白玉堂倒抽了一口冷气，阴侯扶额。 那个二货果然不能一天没人看着。 白玉堂等人到了南安寺别院的门口，小四子突然看到异兆，于是众人想了想，还是先回一趟太学，看能不能阻止天尊。小四子看到的景象至今为止差不多都成为现实了，虽然有一些也可能是错觉，比如说看错了什么的，但是这一次听小四子描述，白玉堂已经做好了掏钱的准备，只求天尊拆房子归拆房子，千万别有人受伤。放下众人跑去接天尊不提，且说此时的码头，水军的大船开始装配，县空岛的二爷三爷四爷都出面帮忙，欧阳少征都觉得应该给他们仨安排个军职什么的，实在是能干。蒋平熟悉水性，龙桥广跟他详细讨教了提高士兵水性的方法，四爷还一口答应帮忙训练士兵，按照身体素质和游水的天分来将士兵归类，着实是帮上了大忙。一切顺利进行，邹良站在岸边，正和几个副将研究船炮的使用方法。邹将军本来挺专心的，就是不远处一个红色的身影老是闪来闪去，闪得邹良直分心。最后无奈之下，邹良让那群副将们将船炮运上船，按照韩章的指示来安装，自己就朝船坞的方向走过去。船坞附近除了陷空岛的大船之外，还有两艘红色的大船正在修缮，而红船前边，林业火蹲在码头拴船用的巨大木桩上，正看着工匠干活。其实啊，火凤堂的船在陷空岛已经修缮完工了，林业火这次是托赵普找了几个开封顶级的彩绘和雕刻工匠，将船身做成一只巨大的火凤。火凤堂别的不多，就是银子多， 林焰火双手捧着下巴，欣赏着浮夸的火凤渐渐成型，觉得审美达到了新高度。素清无语地靠着盾牌看着自家原本就已经很花哨的大船变得更加的花哨，有一种不想上船的无力感。林焰火正看呢，就听身后有个声音传来：“ 真难看。” 林焰火眯起了眼，素清赞同地点头，回头看果然是邹良。林焰火眯着眼睛回头瞧着邹良，邹良一脸嫌弃地打量那艘船：“ 像只熟透的瞎子。” 素清再一次表示赞同的点头，林焰火眼皮子一抽，这时就听远处的大船上传来小梁子的声音，嗓门那叫个脆呀：“ 林伙计，这船远看像只大龙虾。” 邹良和素清听到这话就回过头端详了一会儿，随后忍不住扑了一声。林焰火来气，就想蹦起来理论几句，不过刚要站起来，脚下突然一晃，林焰火一愣，伸手按住脚下的木桩，眨了眨眼，低头再看看，木桩还好好的，感觉也蛮稳的，没动。码头用来拴住船的木桩可不是普通的木桩，都是灌了浆一直扎进水下泥底很深的，毕竟要固定那么大的船怎么会晃动？ 难道下面有什么东西碰了它一下？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